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玉敏射马主持，玉敏、尤达、钱伟乐。 我心水就是一号领闯者，三号中华一号，五号嘅508，七号嘅红方禁区，同埋呢个四号嘅宜昌复星。 咁就一拖六七九十三啊，六号都可以做胆嘅啊。咁啊，三四重彩咧就穿匀佢啊。Win Pay 投注就四号莫雷拉啊，脚咧就1568。 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敏踢爆》。今天是2019年的5月29号。咁啊，眨下眼六四都就嚟嚟啦，六四三十年杀到嚟啊！今天的主题咧就系即系呢一个特区政府啊，以林郑月娥为首的呢个特区政府咧，基本上咧就系嗰个民望插水啊，即系基本上管治的权威咧就已经系荡然无存噶啦。過去一段時間，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對於這個香港人對個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或者滿意的程度做了即是很科學的調查，連續即是譬如港大基本上是個個月都做的了。最新的這個香港大學民意調查就顯示呢，有50.5%的受訪市民對政府感到不滿，不信任政府的比率咧，亦都去到50%，係咪？不滿嘅即係超過一半，不信任嘅又去到50%啊，至少有一半人。市民對呢一個林鄭月娥嗰個反對率咧，即係反對林鄭月娥做呢個行政長官嘅所謂反對率咧，呢一個咁嘅調查咧，去到接近60%，係59%，係嘛？咁嗰個民望淨值咧就-27%，即係意思就話咧，佢嗰個滿意度同埋不滿意度嗰個差距咧，講緊係-27%。咁呢個係非常之恐怖嘅一件事嚟喎。即係你如果作為一個行政長官，你領導香港特區政府啊，喺行政主導底下，你個權力係不受約制嘅，咁然後你個施政咧，即是市民是咁不滿的，是吗？那個不滿意度去到59%，是吗？滿意度又得20%多，那個即是所謂民望的淨值是負數嚟嘅，-27%，是吗？即是這一類咁嘅所謂關於政府民望的調查咧，你就睇得到喺任何一個文明進步的西方民主社會，喂，這個政府都要解體嘅咧，基本上是，是吗？即是你，到了今時今日這個這樣的地步，以林鄭月娥為首的這個特區政府是不是還可以管治下去呢？即使你說他是行政主導，是吧，他是中央任命，有阿爺照住，但是市民不相信你，是吧，不信任政府，不滿政府，對林鄭月娥非常之反感，三司十三局那些這樣主要官員全部呢都是得不到香港人的支持的，這樣咁你點管治落去呢？請問係咪喺民生方面，無論經濟民生方面，全部都一塌糊塗，係咪？具體啲講啊，大把嘢添啦，係咪？即係我哋成日講香港政府將呢個基本法第五條 即係呢個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咧，佢係奉若神明。不但止奉若神明，仲要實行極端嘅資本主義制度，係嘛？大市場小政府，係嘛？所有嘅財經政策基本上就去向大邪去大呢向呢個大財團傾斜，係嘛？香港嘅樓價全世界最貴，香港嘅租金全世界最貴，香港嘅生活嘅費用全世界最高，香港嘅貧富懸殊喺發達地區裏邊，香港又排第一。喺咁嘅情況底下，係咪？就唔係純粹政治問題啦，已經係經濟民生都有問題啊嘛，係咪？你純粹政治問題就話啲人，我就。喂，冇乜所謂啦，民主又唔係民主政治又唔係萬靈丹，總之即係經濟好，民生搞得掂，咁我話知佢行政主導、專權統治乜都好啦，係咪？香港人過去都係咁嘅，港英殖民地統治嘅時候都係一樣嘅啫嘛，係咪？最緊要嗰個人權、法治、基本嘅自由全部可以得到保障嘅話，咁我話知你英國佬統治定中國人統治啦，係咪？香港人好多都心態都係咁噶嘛，係咪？但係今時今日廿幾年來，你睇到尤其最近呢幾年嗰、那個政治嘅情況係惡化嘛，令到好多人根本就討厭政治。所以點解香港會變咗一個棄城咧？慢慢大把人想辦法千方百計要移民咧，係咪？香港走到嚟呢一步，正如即係我早兩日講嘅，即係琴日講啦嚇。退此一步，即無死所，係嘛？上街就算你有幾十萬人，佢個政府都可能無動於衷。尤其是而家習近平，即係佢要做皇帝，係嘛？你越係多人上街，係嘛？佢唔會好似當年即係2003年嘅時候，個政府會投鼠忌器，撤回23條，係嘛？即係以習近平為核心的呢個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而家呢一種咁嘅即係思維嘅模式，佢係冇可能讓步嘅，呢個好明顯嘅，係嘛？咁但係香港人咁係咪就坐以待斃咧？咁呢個就係值得大家思考嘅問題，係嘛？咁你林鄭月娥既然民望插水，你係咪應該下台一鞠躬？即係呢個時候，如果林鄭月娥下台，至少可以平息民憤，暫時嘅民憤，係嘛？林鄭月娥下台撤回呢、這個即係送中條例啊，跟住林鄭月娥下台，咁起碼香港人可以唞一唞氣，係嘛？嗱，中共會唔會做呢？係咪？咁又真係考佢哋嘅智慧，係嘛？即係我哋認為而家香港人。幾乎是人心所向，就是林鄭下台拼民憤。